原件现存于北京公安部档案馆。由于这个案子的大部分档案还没有解密，所以这份电报上的部分内容已经被抹去了。某元某号叫北平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贾某号沈宅季爱林，某元某号转北平清华大学新斋，某元某号转北平帅府，某元某号转北平燕京道。一笔款为什么要转这么多次这么多地方，侦查小组怎么也想不通。但是这份电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季小姐在北京的详细地址，北京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的沈宅。看来这个神秘的季小姐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 侦查员们匆匆赶回北京，从公安局市户籍科调来全市户籍卡片底册，通过查阅户籍资料和向派出所民警了解，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七号沈宅的户主名叫沈德前，是个商人，在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担任总经理。沈德前的妻子叫季志梅，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岳母季兆氏和七妹季彩楠。沈宅的全部人员情况就是这些，然而其中并没有一个叫季爱林的人。 沈宅里并没有一个叫做季爱林的人。张烈认为季爱林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化名，那么这一屋子的人谁才是那个神秘的季小姐呢？侦查员们决定寻找机会近距离的观察这一家子人。侦查员最先见到的是户主沈德前，就让他谈谈大院的治安情况。有意思的是，沈德前的老婆季志梅马上凑了过来，特别神秘地指了指隔壁说，隔壁赵家很可疑。侦查员马上顺水推舟地让季志梅带他去隔壁看看，可这个季志梅犹豫了一下，看了一眼妹妹季彩楠。季志梅躲到了季彩楠的后面，说自己和隔壁的人不熟，让妹妹带他们去。侦查员又和季彩楠谈了一会儿治安问题，然后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沈宅。 一条看似很好的线索一下子断掉了，侦查员们满腹疑问，沈宅中究竟有没有季爱林这个人？在沈家的三个女人中会不会就隐藏着季爱林呢？ 侦查员在一番分析下来，认为这个季彩楠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取款人季小姐。那么这个季彩楠到底是不是那个神秘的电台0409？照片上的女人就是季彩楠，中等身材，圆脸尖下巴，眉目比较清秀，烫过头发，喜欢穿毛皮大衣，看起来一副挺有钱的样子。通过沈家的邻居，侦查员们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。有一次沈德前夫妻吵架，原因是这沈德前借了季彩楠的钱想赖账不还。沈德前被逼急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你们家的钱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，我如果告发了你咱们都活不了。沈德前堂堂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，却要向一个没有收入赋闲在家的女人借钱花，这事儿一定有蹊跷。 根据这个情报，调查的重点立刻集中到了季彩楠身上。29岁的季彩楠是个私生活十分丰富的交际花，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曾跟一个英国商人同居，解放后他又与一个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股东打得火热。经过对这一段时间的暗中调查，侦查员们发现季彩楠在新桥贸易总公司拥有2股，一股是他自己的名字，另一股所用的化名正是季爱林。 与此同时，公安部又截获了一封

信息藏在我手机，手机需要配一件新大衣，吸引着你难以捉摸的心理，这是一种连带关系，你是一个人控制的天气。自己就会更美丽，美丽就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秘密，秘密是一种信息，信息藏在我手机，手机需要配一件新大衣，吸引着你难以捉摸的心意，这是一种年代关系，也是一个人控制的天气。 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，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。 125